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揉一揉太阳穴，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看窗外忙碌的人群，都有各自的故事。来一杯咖啡，放松心情。北京时间10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庆阳汇众开学典礼，师生同乐汇金秋， 持学生证或教师证置换或分期购车送500油卡，维修保养消费满额送2瓶汽油添加剂和课外书， 详询6122-9988。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感恩教师节，汉清起亚 4S 店好礼送不停，即日起至9月30日，凭教师证购车可享9折优惠，进店续保，保养更有好礼，详情请致电汉清宏宇起亚 4S 店，5703-3993。北汽绅宝推出36期包牌贷，包牌包税包保险，月供1860，只要12800，绅宝就能开回家。详询北京汽车房山永超 4S 店，8931-2268。 儿子结婚找伴酒新老难了，哎呀， 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为加大对两围整治工作督导力度，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9月5日，涿州市两围督导组到东城方镇检查两围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据悉，东城方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两围治理工作，采取强拆与自拆相结合的方式，做到安全拆除、稳定拆除。同时，东城方镇发挥村乡两级联防机制，严控新发生违法占地，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拆除，切实做到发现一起拆除一起，对拒不执行自拆的两围建设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强制拆除，确保圆满完成两围集中整治任务。为深入推进河北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展示创城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成效，近日涿州电视台记者采访了市社区建设办公室负责人。据悉，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市社区建设办公室把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当作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一是认真学习上级相关文件和创建标准，制定文明城市创建实施方案，二是积极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三是分别组织召开全市社区工作部署会、推进会，定期召开调度会，及时传达上级文件精神。在具体要求上，首先是对社区环境的治理，其次是与住建局一起积极指导物业在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上下功夫，最后是对社区居民文明行为的引导。下一步还将加大督导力度，对照创建标准逐条认真抓好落实，确保完成创建工作任务。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传承文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也不敢再去奢求什么，所以我保持沉默，什么话都不说，自己放弃幻想的资格。也许回到一个人生活，也像我这样不温不火，徘徊

真心情，诺言已不必，这一生只要有你，什么都愿意，有欢笑有哭泣，

花，枝头花朵正开放，旁边又在添新芽。前面一排竹篱笆，农舍茅屋一人家，三分菜圃三分田，有种菜篮有种花。上有个大水洼，听听雨里轻摇曳，菊花变成水中花。野菊花呀野菊花，这里可是你的家，菊花轻轻摇摇的，这里不是我的家。 Thank you. 西路春归日回不回，历经心思哪一次这么回，长安东路和你喝的咖啡，也有巴黎阳光下的滋味，整个冬季金色的灯泡把海港包围，在你心扉会不会倒映出春光明媚，来来回回思想随你而飞，没有了你天地都是浪费，千山万水烟 下秋冬的界限，跨过时空的变幻，爱让我们今生一路